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14集，兵不厌诈。果然，就见抢令旗的区域，也就是围场的中心地带，突然烟雾四起，一片大乱。林月一单枪骑马杀进了两边阵营的中间，触动了赵真设下的那些陷阱，一时间中部大乱。 依依好像不是去抢令旗的，而是去捣乱的。 声东击西。 此时小四子抱着胳膊歪着头问他爹。 爹爹。 公孙正看着专注，听到小四子叫他就低头看他。 怎么了？ 为什么那些人的反应都跟小胖胖说的一样呢？小胖胖也会喂卜先知吗？他说只要去对方军营门口闹，那些偷营的就会跑回去，他们真的就都跑回去了呢。 公孙摸了摸下巴，似乎是在琢磨。 对呀，为什么呢？ 众人此时心中有数，小四子那样能预知未来的才叫未卜先知，太师的话应该是精于算计才对，说白了就是会看人。人心这种东西是这位大奸臣手中的玩物，料到你会往东，你就不会往西。此时战场上的战局开始发生变化，群臣看得正热闹，白玉堂却是突然轻轻一碰展昭。展昭拨着花声问他， 怎么了？ 林淼 哪儿呢？ 展昭一惊，花生差点囫囵个咽下去。白玉堂一声林淼，让展昭稍稍放松点的心情又紧张了起来，他边问边四外寻找。白玉堂皱眉，刚才混战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可是他拿茶杯的时候一个走神，余光瞥见一个人影一闪而过，那身影他和展昭前两天刚刚看到过，可不就是林淼吗？不过林淼一闪到了山后，这战场有不少可以隐藏的位置，白玉堂此时也摸不准他在哪儿，不过林淼混入了战场里，这是肯定的。林业火就坐在他俩身后，本来火凤的双眼就没离开过依依，就怕他一个不小心受伤或者叫人碰着，那叫一个提心吊胆。邹良在一旁给他吃定心丸。 这里头没一个打得过你妹子的，再说谁敢碰他？你不都放出话去手碰剁手脚碰剁脚了吗？ 林焰火刚走个神，就听到白玉堂和展昭说什么林淼进去了，这下火凤可坐不住了。 林淼他混进去想干嘛？ 邹良和小梁子两人赶忙按住要冲下去的林业火，龙桥广也皱眉，今天他师父没来，为什么林淼反而来了？与此同时，战场上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一一搅乱了中部的战局，后方乾坤书院和文成书院的援军没一个敢离开军营，生怕对方来偷袭。而挑拨成功了的凌霄、欧阳纯华还有庞玉绕过混乱的战局，直冲有令旗所在的山坡。半山腰上群臣看得清楚，可战局中的乾坤书院和文成书院并不知道。他们只发现中部地区的战斗似乎到了僵持的状态，文成和乾坤被困在了阵法之中，当然了，这也要拜进去捣乱的林月一所赐。见久攻不下，双方在大营之中坐镇的学生们也打起了对方营盘的主意，前方一旦夺令旗失败，那抢到对方的军营意义重大。于是乾坤书院和文成书院的学生开始抢夺彼此的阵营，赵普点了点头。 差不多战局已定了。 当局者迷吗？他们怎么不想想杀个回马枪去抄太学的军营？ 因为之前的两次骗局骗了他们吗？ 是利益之争而已，说简单一点就是利欲熏心。 小胖胖也这样说，他说乾坤书院和文成书院是输定了的，因为最开始的方向就错了。这个世界上利益熏心的对手最好对付，不管他们聪不聪明。 此话何解？ 什么叫一开始方向就错了？他们不都是想得第一吗？ 第一是目的，怎么得第一，就要看行动。 这倒是没错。 打仗这种事儿啊，目的要明确，不管你使用什么战术战略，方向一定要正确。 讲详细些。 首先，这场战局，乾坤书院和文成书院实力占优，是可以赢的，对吗？ 嗯。 书呆，如果是你，在这种实力占优的情况下，怎么打这仗？ 太学和元庆的实力相对较弱，所以突袭他们是最好的选择。守住自己的营盘，偷袭一个弱的营盘，然后抢令旗。 没错， 他们一开始的确也是这个战术， 可他们没有贯彻到底啊，半途而废了。 说简单一点，他们设计了理所当然的战术，但是他们心里想要的却太多了。偷袭弱者为什么不能成功？ 因为对方有准备。 打仗这种事情，100万打10万，如果你老老实实的打，想输都难。问题就出在文成书院和乾坤书院要对付的对手并非太学或者元庆书院一家，而是三家。 这个嘛， 乾坤书院单比太学实力是强，但他如果对上文成家、元庆家、太学呢？实力的强弱除了看你自身兵力之外，还要看你树立了多少敌人。打仗的大前提就是无论你多强，永远不要跟所有人为敌，那是必死无疑。 这倒是。 乾坤和文成的计谋会半途而废，是因为第一次突袭太学不得手，立刻转攻元庆，而攻打元庆又不得手，还要提防着对方偷营。稍微动脑子想一想，如果你是文成书院，你会去偷袭乾坤书院吗？ 偷袭当然选弱的了，哪有选强手的。 文成和乾坤过早地将太学和元庆排除在胜局之外，而太学和元庆又很好地摆出我只求和保本不求胜的假象，因此乾坤和文成就没有贯彻最开始那个一定要偷取太学营盘的战术，半途而废了。相反，太师教给他们的方法则是将战术贯彻始终，联合弱者对抗强者，挑起强者之间的矛盾和内耗，看准时机钻空子。元庆书院如果不配合太学，那么最多只能得个第三，配合太学可以得到第二，还能交到一个好朋友，这样好的事何乐而不为啊？ 众人听了赵普分析都恍然大悟，的确，其实双方都没有太多的战术可以选择，一方是强对弱，一方弱对强，谁能将自己的战术贯彻始终，谁就赢。 我带兵这么久，实力再强也没同时跟西夏、辽他们几家开过战，目标太大了，战线太长，那是兵家大忌。联合弱者挑拨强者，引发强者之间内耗，趁机钻空子，用最小的付出得到最大的利益。得手了也别忘了你以前弱者朋友，敌人未必是一辈子的敌人，朋友尽量做一辈子的朋友，这是亘古不变的平衡之术。这仗赢得漂亮，太学众人实施的也很好，可以说是用人得当。依依虽然功夫高，但是心眼直，这种人适合防守，不适合进攻。庞玉呢，小滑头，凌霄聪明人，欧阳纯华机灵鬼，这三个人挑拨离间，然后趁乱捡便宜是最好的。那一群大才女加上赵兰更是点睛之笔，一来赵兰是公主，那四个大才女又在这里是一大群书呆子的梦中情人。退一万步讲，真要有个什么闪失，我就不信公主带着几位才女往门口一堵，那帮书生真敢往他们军营里冲。 闻言众人哭笑不得， 这个有点卑鄙的感觉。 兵不厌诈嘛，招不怕见，能赢就行。 这时打得正厉害的乾坤和文成两大书院似乎察觉了异样，因为凌霄他们三个都杀到山下了，于是剩下那点残兵败将都往山下冲。凌霄和欧阳纯华加上一一阻挡众人，庞玉一个人往山上爬。与此同时，两家的探子都急匆匆跑回本方大营，说了前方战局，众人才发现被太学摆了一道，赶忙就倾巢而出，冲去山下抢令旗。 最后的机会也舍去了，蠢材。 最后的机会， 乾坤书院和文成书院应该趁此机会去偷太学的营盘才是。 小棒棒说他们不会的，因为那什么， 利欲熏心嘛。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